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22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 你连续两日走音，师兄 冇计啦， 你冇事啊嘛， 攰啊嘛个人， 多喝水 啊， 小心身体啊！ 系咪接出边啲嘢做接得太多啊？你 唔系啊？我觉得系个人接得太多啊，喺屋企，唉，攰啊， 挨坏咗身子啊！你 系啊，大家记得小心身体啊， 唔好热亲啊！真啊，呢啲日子咧，一时热一时落雨咧，好容易涉一涉嘅、 啊，一冷一热咁样。 系啊，有时候喺太阳度即刻入翻去冷气咧，哇！嗰一下真系。 系啊，同埋应该要做适量嘅运动啊，好似你咁啊嘛，成日做运动啊嘛呢排。 我呢排日日都好神心，我从来成世人，我同你讲成世人冇试过咁神心去做运动。我而家系特登咧，会喺以前咧，我搭车咧翻工啦，咁我会特登搭小巴直接上到嚟公司门口落。我而家朝头早特登早啲出门口，山脚底跑上山。 抛上山啊！ 抛上山，几健康啊！ 你唔威啲喺屋企早啲晨早出门口行翻公司， 行翻公司咧就要半夜啊出门口啊！你对唔住，我唔用香音啦，但 系我唔够谂香音，我惊拍咗音啊，好危险啊！ 哎呀，唔系啊，因为咧，点解我呢排咁神心咧做运动咧？就系话说咧，我补足咗一个童年嘅缺失， 因为做运动就是生得不够高啊， 都不是 童年的缺失不够高。 我童年的缺失呢就是玩这个数码暴龙，我是没有玩过的、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一部数码暴龙机的。 我都没有。 你都冇咩？ 细个冇噶， 真系噶？ 因为我冇钱噶。 哎呀，我以为你细个系有玩嗰啲，跟住仲要咧周街溜啲靓仔，喂攞部机出嚟同我对战咁嗰啲。 我系黑人哋嗰部机翻嚟玩噶、哦，即系人哋一个，我啲同学有几部机佢养唔晒啊嘛。佢话你忙，我帮你养一部啊。 哇，咁好嘅。 跟住咁样过瘾咯。 我细个冇呢啲同学啊，所以我细个系唔知道数码暴龙机系玩啲乜。同埋人哋睇數碼暴龍好感動，我係少少都唔感動嘅。咁跟住然後咧，我覺得我好似都係硬係爭緊啲到大個咁有能力開始買自己中意玩嘅玩具啦嘛。咁啊早排咧出咗隻嗰啲手錶啊，就係數碼暴龍嘅手錶。咁然後 咧，係咪即係計步器咁樣？ 計步器嘅，咁佢個賣點，所謂賣點叫做即係要做運動，咁佢計住你嗰啲步數啊、個心跳啊，咁然後就幫啲數碼暴龍進化咁樣啦。 哦， 咁我就買咗，即係細個覺得，唉，冇玩過，好似爭緊啲，我成日都有呢個感覺嘅。咁然後就終於見到早排減價喎，咁啊買嚟玩下。咁啊，好有神心意啊！不停日日都喺度做運動啦。 係咪即係你行？你以前嗰啲就係你要挫噶嘛？ 係啊， 有一代係 如果在动画来讲应该是第二代。 是。 咁嗰部我冇记错，出玩具嘅时候就係摇啦，不断戳佢就行路咁上下就会对战啊咁样。 你呢啲已经后期啲啦，你有冇玩过砖机啊？即係一成嚿砖头咁嗰啲啊？ 有啊，嗰个就唔係行路㗎嘛。 嗰个唔係行路，嗰个直头好似他妈歌词咁样嘅。咁当然嗰阵时样係要喂佢食嘢啊，帮佢不屎啊咁样嗰啲啦。咁然后就有唔同嘅路线进化咁样啦。咁我呢个概念呢其实似翻最初代砖机嘅概念。不过我就唔使喂佢食嘢嘅，我就用嗰啲运动去代替咗啦，咁但系都会有唔同嘅进化路线咯，因为后期咧嗰啲咩第二三代嗰啲咧就冇所谓呢啲咁样进化路线嘅，即个自由度系冇咁大嘅咧，系跟住佢个路线行嘅啫。 哦，即系部机 set 咗佢系会进化边啲，就系嗰啲噶。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 咁你呢部咧，而家呢个系有自由度嘅？ 呢个有噶，即系根据你唔同佢养佢嘅方法，佢就会进化成唔同嘅暴龙嘅。 咁有冇上网揾攻略？我点样样先至能够行啱嗰条路？進化成為嗰只 有，但係我覺得第一次玩嘅時候，不如唔好咁樣。即係以前咧，我打機係嗰啲貪圖快捷行捷徑，最好人哋俾咗攻略，我跟住佢去玩嗰啲人啦。咁但係今次我竟然唔係，我覺得既然我童年咁大嘅缺失，不如就有自己。自由咁樣玩一次，睇下會有咩結果啦咁樣。咁然後我就好努力咁樣，因為我有望過啲攻略，但我冇仔細睇嗰啲內容嘅其實。咁我就好勤力咁樣去做運動，希望自己可以養到一隻有肌肉又靚仔又高大，好似波城咁樣嘅數碼暴龍，咁就最好啦。又哈哈实实嘅， 有冇捕捉到你真系童年嗰种感觉？ 哇！我想讲真系好快乐噶，原来咧，因为我嗰种感觉系有一日同朋友出街，即系话说咧呢排多咗自由嘅时间，咁啊有时同约翻啲朋友出去食下饭啊，咁然后会倾开偈啊，细个玩乜玩乜啊，咁然后有一日咧行玩具铺啊，咁然后就系话啊，我细个其中一个真系。最後悔冇玩過嘅，我到而家都好唔開心，就係數碼暴龍啦咁樣。跟住我個 friend 咧就突然話：喂，唔緊要啊，而家仲有出噶，仲有出新款，我陪你玩啦咁樣。佢突然咁樣講，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啦，因為大過咗補足嘅童年缺失係嗰個佔有欲嗰 part 可以補失到，即係補翻啦。 係， 但係唔得嗰部分就係童年嘅時候。你身边好多人一起玩， 系啦， 但你大个咗，你只系占有到佢，但系冇人同你玩。其实嗰部机你都系冇当年细个如果拥有到嘅话， 嗰种快乐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本身我都冇谂住玩嘅，即系都冇谂住买嘅。但系我朋友突然话：我唔紧要，我陪你玩啦。哇，嗰下我好感动。咁然后咧，我哋就即场企咗个橱窗度望住拣。边一款咁样，跟住拣完之后，我又同佢计，喂，不如我同你 share 啦，交换玩啦，咁样啦。咁然后咧，我哋两个好似个大细路咁样，卖完单行到出门口，即系以我哋呢个年纪，好老实讲啊，买完玩具都系小心翼翼攞翻屋企，然后包装又唔舍得拆，拆出嚟又好好保养咁噶嘛。我嗰日系直头呢个细路仔噶嘛，企喺个街头，一行出铺头。就拆个包装，跟住即刻开，即刻戴，即刻着机咁样，跟住仲叫隔篱仲有多个 friend， 你帮我快影低佢，我哋要开箱啦咁样。嗰种快乐系发现原来大个咗之后做好多嘢都系揾唔翻嘅， 因为有盘一齐做真系差好远， 真系差好远噶。所以波城，我觉得你都系时候要做运动， 走开啦！你知唔知大个咗用几多钱先能够买得翻嗰个童年缺失啊？ 喂，又真系唔系好多钱啫，我用少少钱食餐饭多啲啲嘅价钱，我就即刻买到嗰一份童年嘅快乐。 不过你揾到啊嘛， 唔好咁讲啦，波哥，你而家都出边咁忙，实有嘅。 咁我想知道，咁你而家今日？讲呢个题，你会一只咩歌嚟咧？ 喂，呢一只咧，本身其实咧就真系唔系好关事嘅，但系因为咧，我想讲就系我只数码暴龙咧，我进化啦，咁会有啲系得意、好可爱、好靓仔嘅数码暴龙啊嘛，有一啲系极其核突嘅，我进呢一只就系、是、我最唔想进嗰只，到底佢系乜嘢样嘅咧？ 是不是就好像歌词头几句咁样？ 呢只歌会话到俾大家听， 就系、是、 exactly 一模一样啊！ 乌黑赤膊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意料，暂时我吧，要摸身地走，破解网情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败。 我同你讲啊，乌克赤膊四肢歪曲，完全系我只数码暴龙个样子。啱听过有呢一首 Misha 嘅怪物深兽 version。 你嗰只叫咩名啊？嗰只精灵？ 唔知道，唔想知道，冇兴趣知啊！唔系嗰啲咩战斗暴龙兽，我完全冇兴趣知道。我同你讲， 你知唔知人哋啱啱呢一首歌系讲紧嗰啲欲望嘅嘢？ 系。 呼应翻你嗰度啊！ 我个 欲 望 系无穷无尽嘅，你咁样追求落去系唔得嘅。你应该安于现状。你既然咁想享受佢进化咗呢只，咁你咪接受佢咯。 系，所以有一刻咧，本身我谂住养死佢嘅，最后但系我自己话过要自由咁样奔放地养噶嘛，咁所以我就接受咗佢啦。 同养小朋友一样嘅啫嘛。你咪自由奔放俾佢，但 系暗啊呢、這个题材， 但系佢长大咗同你谂嘅样唔同，咁点算啊？ 好黑暗啊呢、這个题材。 系啦，不能够再延伸落去。 咁你咧，你喂，我见到你柜桶有收埋几部暴龙机噶。 嗰啲系一噶， 系咩？ 因为嗰阵时话唔知买三只有优惠，跟住佢就喂夹一只啊，买完翻嚟之后，佢三只自己要晒添、 哦，所以你就唔俾钱。 所以我就冇啦咁。 OK， 咁你有啲咩玩啊？ 但近排啊，我又系重拾少少童年嘅嘢。 系。 咁、那个 咩啊？去读工咩数嗰啲？ 自十年 咁。系啊。 因为嗰日我上去个中学同学屋企，咁即系大家好耐冇见，嗰日上去做翻啲好年青嘅嘢，就系、是、三个男人喺佢间睡房嗰度就打 FIFA， 仲唔系以前读书嗰啲啊？ 我几惊你话 三个男人 年青会做嘅嘢，就系三个男人喺间房度打咩咧 ？FIFA 咯。 哦，我以为打交，打枕头大战啫。哦，打 FIFA， 即系最新嘅。 欸、我唔知咩版本，因为冇追啦嘛。 Okay, okay, 总之输咗就换下一个嗰啲咧。你细个以前星期六日就去 friend 屋企玩呢啲噶啦。咁就大家好耐冇见，咁就住得近就用咗，即系就咁样去玩啦。咁然后中间仲会讲，因为我个 friend 屋企都摆好多啲 figure 喺度，咁就傾開咗。哎，呢只我都有，嗰日佢仲要咧即場開咗一隻 Doctor Strange 嘅平平地嘅 figure 啦，係啦。其實哇，呢只好抵買啊，唔知二三百咁樣左右咁啊開出嚟，咁跟住佢就裝啲配件啊，咁大家又玩下佢啊，影下相咁啦。即係我你講得啱嘅，我嗰啲玩具買翻嚟我擺喺屋企唔會拆傷。 哦，你就係嗰啲依依不捨驚整損個角嗰啲啦，係嘛？ 我屋企有幾隻 Iron Man 嗰啲平嗰啲啦，即係唔係嗰啲好熱玩具嗰只 平平地。几千蚊咁样， 唔系啊，嗰啲如果你计 yen 就差唔多。 Oh, OK， 但系你系会唔会一只储一只玩？ 冇啦，边咁多钱啦，全部斋储噶咋。 OK， 所以睇朋友屋企佢开渠嗰啲咧，我就可以玩啦。 系啦，就整烂佢个角都冇所谓啦。 咁然后中间就即系玩啦，玩到咁上下就倾开。跟住就講開有個系列，我之前訂咗未攞貨嘅，咁就鬼滅之刃嘅，可以喐嘅 figure 咁啦，咁就上網揾相俾個 friend 睇啦，諗住點知揾俾佢嘅途中發現咧，佢出咗新一隻喎個系列， 喂， 跟住就即刻睇相啦， 係 要幾靚仔喎， 就即刻諗都唔諗啦， 就上網睇下有冇得訂啦， 就貨金啦， 又有得訂喎。咁就订咗咯 啊！所以话咧， 即刻俾钱订。 每个男人都需要有一张魔法小卡， 嗰张 魔法小卡 可能系 V 字头，可能系 M 字头， 系啦，真系帮到好多手嘅。 因为我就系见到靓啊， 系 咁呢一个就系翻翻去头先嗰个咩补足童年缺失嗰一样嘢，就系因为细个。我其實冇乜點買到玩具嘅， 你細個冇玩冇少玩嘅， 係啊，因為扭計都冇用啊，屋企係唔會買嘅，咁所以我好細個已經放棄咗扭買玩具， 係， 咁變相好多時候就壓制咗自己嘅慾望啦。我會用一個方法就去玩具鋪望一望嗰件玩具。就走㗎啦， 係有啲似有啲似嘅，我細個都係咁，所以先有呢啲缺失出現嘅。 係啦，咁但係到大個而家就人工叫做可以自給自足啦嘛， 係 咁咪 可以買幾千蚊一隻 figure 啦嘛， 買唔到啊，大哥呢隻幾百蚊咋，搞掂啊！我而家好努力想揾翻嗰張俾你睇，就係、是、你見到嘅時候有啲咩叫合眼緣，就係、是、你覺得係佢啦，跟住你就會毫不猶豫咁樣就會買咗。 咁你講一講呢一隻係邊個角色先啦？ 水柱。 哦， 系啊， 水即系富江义勇啊， 系啊， 系咪叫富江义勇？ 好似系、啊， 记错，我惊记错， 惊、啊、记咗 Hunter 嘅作品个名。 系啊， 富江义勇 啊， 就是、因为佢成个嘅设计好靓，同埋佢可以喐。 哦， 咁所以我就即刻，我系好少可咁冲动消费。 但我想问一下，其实 figure 对你嗰个吸引力系喺边一个位咧？即系点？因为对我嚟讲 ，figure 买完翻嚟真系得个摆字，我就少买嘅。 我其实都系得个摆字嘅，但系咧我。会买啲可以喐嘅，原因就系觉得佢可以整唔同嘅 pose 帮我影相，所以我从来冇做过呢件事。 系咯，我觉得系可以，从来冇见咯。即系你知道我哋有啲同事买完啲玩具，每个星期买玩具，跟住每个星期影相噶嘛。 系啊，其实我从来都冇噶，我都只系心里边觉得佢有机会可以咁样，就买咗翻嚟咯。系买个潜力啫嘛， 买个潜力系乜嘢玩法？ 即系买个潜在可能性，可以咁样玩。但系啊。即使今日嚟到世界末日嘅话都好，你问我买呢个 figure 会唔会后悔呢？我答你唔会。 我想讲咧个 tag 有啲硬， 但我想讲嘅就系而家清晰起上嚟再谂啊，呢只 figure 我都会系买你噶。 这一生狂热地追

一段曖昧的关系或者了解当中的关系，最重要是有火花。 纷扰的呼吸声开始追逐跳舞下轨，当心小的指针都牵你空虚，热烈地作弄，有位手已舍不得的位的不解，新一篇思想即将展开，不必等得拖拖拉拉。不管声音都重影，不需让心思重整，把麻痹抑制，想起分手彼此都天晴。不得不直视失败，不得再面目失态，想拥抱他更加都不敢用尽力地依赖。把新的天真浪费掉，像决意熟悉的气氛后悔后快自争议，将身体交换快感，这不有所思，伤口都不允许忧郁到他不知。 火花之余，好多男女在了解当中的阶段会经常都黏住对方，但是距离感是不可以没有的。 成年人投射不该的眼光，和前人望着好学不交往，停留到时代里为何恰当，我力抗青春要绽放。 再大过天，已经虚耗太多年，果然一切离离合合都只是一个磨练，可免则免，爱得片面，冇寄望喺恋爱入面，合完就散，感情变惨，爱会令你含着对眼，冇嫌我烦，只怕恨错难翻，面对一刻浪漫，好好为自己把关。Love songs to all and it lies to tame a pain in disguise. Sometimes it's easier to just say your goodbyes. Shit Dolly featuring Henry 的 Love Me, Love Me。 今天讲紧，如果不是刚刚初相识初了解的男女，两个人走在一起，如果有一种互相扶持，有一种同路人的感觉，我想这件事是挺重要的。 出发展开新的历险，途长仍以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有路退，得淡恶梦满地而泪，去我独个害怕，一刹就快粉碎。你与我分天隔地，同寂寞望天灯数算运气，无法可靠近你。世界已分天暗地，就算听到塔尖睡眠。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命想靠近你， 生路上定系音乐路上呢一个组合咧，深信都系一个好好嘅伴侣嚟嘅。佢哋系 Perseid 有孤独之塔。 上半生亲历也像爱人共你相衬，自我心天天竭尽，你能与气也相衬，洗不走那烙印太近，想通道也是中温，还能成我指引似若人，想吧他一生愿为我花，是你吗？如生容让我自我想化，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何会表达，能何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吗？随地也不必惊怕，多得你一千次以能量吸转化，自我想法，容让我任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何会表达，能何会抉择，容让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想法，容让我用性抵押，容让独个抵抗高压，能何会表达，能在爱出发，换个方法，容让闷气总能够抒发，是你吻随地。 如果问点样为之人生路上一个好伴侣， 大半生亲历太像爱人，一生可恨。 我想吴林峰 featuring KNH 的这首《大半生爱人》回答到你。 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

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CIBS 32季最后两星期继续有科普大道， 科普概念将我哋识嘅嘢点可以同我哋日常嘅生活连起嚟。 多媒体科技大讲堂，带你了解科技带嚟嘅商机。 电商已经蚕食国内一半零售啦，直播占据10%，大概一年系接近10,000亿人民币。你都揾唔到喺国外系可以引申到咁大嘅一个行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臣，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我同你第一次同佢哋做访问，而你谂呢句，我觉得好出色，切入佢哋恶搞小队。 好多女 fans 见到佢哋都会尖叫嘅，所以我要送呢句俾佢哋。 Mira 力场， 我谂就算男 fans 见到佢哋都会尖叫啊！ 欢迎我哋今日收到音乐嘅嘉宾咧，有 Mira 嘅三位啊，有人帮你起咗名叫恶搞小队啊，交俾你哋介绍自己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乐美，我系恶搞小队嘅乐美。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有啲乱啊而家。我系 Mira 嘅恶搞小队 Elton， 我系 Mira 里边嘅恶搞小队里边嘅 Tiger。诶，头先咧只眼瞪得好大啊，听完我哋今日送呢一个卷轴之后咧，我觉得佢哋应该误会咗少少嘢。 我哋今日送呢句先讲一次，就系呢个 Mira 力场。 我估下先，我估下先， 你估下先，罗明。 我估啊，我估啊，力场系力量个力，抢系抢收个抢， 抢收个抢，系啱啊！我哋将 Mira 力场咧就写落个卷轴送俾你哋嘅，你可以鉴赏一下。系啦，呢一个创作嘅灵感咧，因为首先每一次要用嘉宾个名 Mira 呢一个音咧，我哋要食落啲中文字度咧，的而且确系有难度嘅。于是乎有一晚咧，我隔篱嘅宾臣佢无端端喺个 group 度。send 咗呢句嘢出嚟啦， 系啦，因为嗰阵时啊，话说啊，早排咧就睇 Mira 嗰个演唱会咧，啲飞系好难抢嘅，咁、我就索性将佢融入去呢一个句子嘅创作，就去表达、你哋啲飞真系好难抢啊，大佬、 用力都未必抢到， 系啊， 系大家对于 Mira 所有嘅嘢都会力抢咁样嘅意思啦，咁样。咁所以就將呢一句送俾你哋，咁你三位就代表 Mira 接收今次呢一份嘅禮物嘅。 哦，多謝。 頭先叫佢擘大曬，哇！喺咁大膽嘅咩？而家講落啲節目咁樣。 正經嘅。好。 喂，但係因為阿斌頭先都講啦，嗰、那個緣起來自於即係可能由 show 嗰段時間，或者其實之前都係即係一啲樂迷啊，男 fans 女 fans 都好啦，即係對於你嘅演出、你嘅作品，大家都會蜂擁地去即係去搶啊咁樣。即係你哋自己作為當事人，可能係由 show 開始等等，見到呢個現象，你自己嘅感覺會係點樣樣？會唔會有一種哇，真係好神奇啊，或者好 magical 啊咁樣樣？有冇啊？ 一來好神奇啦，我覺得即係你預計唔到自己會喺。九展开六场 show 噶嘛，即系由你一开始出道嘅时候，咁首先呢个已经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啦，六场啊大佬，跟住另一边厢咧，但系反而会好有压力嘅，因为你知道好多人睇紧你，所以你就会力求完美咯，咁但系好难，同埋咁短时间呢个 show 准备得，所以就呢两个感觉咯， 系， 我就系会觉得好。一開始是不太習慣的，亦都好適應不到的，即係可能有些人話、哎：我想要乜乜乜，就拿呢個價錢，可能買用啲炒價嚟買，咁、我就覺得嚇唔使啊，唔好啦咁樣。咁但係到唔好唔好還需好嘅時候咧，就係、是、咁你有冇啊？ 我真的比不到出去、啊、我又帮不到手、啊、原来我真的帮不到手啊 ,sorry 啊 大家 message 有没有啊那 样啊可以怎么 样啊所以见到大家真的这样去扑那些东西呢我就会觉得即不是只是演唱会飞可能之前 出一些 活动啊扭蛋那些啊 扭蛋啊碟啊 photobook 啊全部都用个抢字来形容所以是好受寵若驚，但是好感激嘅。 係 ，Lockman 咧， 我覺得好得意嘅係佢哋有好多好多好得意嘅創意啊！即係可能少佢哋畫啲畫俾我哋啊，佢哋剪一啲短片啊，剪啲 GIF 圖啊，都係好鬼盞鬼嘅。即係佢攞我哋嗰啲樣表情包，然之後 key 啲對白落去，完成一個故仔咧。呢啲又係好有趣嘅。同埋另外佢哋咧會將自己手上嘅物資咧同人哋交換嘅，即係可能Elton 嘅粉絲有我。然之後咧，我哋兩個粉絲會交換，即係用我僅餘嘅寶藏同你嘅寶藏交換咁樣咯。係、 哦、 啊，我家 姐試過攞我哋演唱會嘅手幅去換咗一本雜誌咯。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啲手幅唔係係嗰個手幅好似係我哋演唱會嘅。 official 嘅手幅，咁就系要演睇过演唱会嘅朋友先至有嘅，咁佢、 哦、 就换咗一本又系绝咗版嘅杂志 ，Mirror 嘅杂志咁样。 哦，几有趣，即系大家好似以前玩嗰啲 card game， 大家储咧， 系 我有嘅同你交换嘅嗰种状态咁样。咁、但系去到即系 show 上面就完成咗，咁我因为我都睇咗，觉得即系哇，今次真系不得了啦嗰一样。咁但系去到即系个 show 完成咗之后啦，即系好似一个两周年嘅 show， 一个小总结之后，又再重新出发嘅你哋，大家有冇都坐低，即系可能十二个或者同埋花姐又好等等，即系都倾。好啦，我哋跟住落嚟下一个 phase， 好似即系唔同嘅阶段嘅时候，跟住要点样样咧咁样。 哇！真系坐低讲系真系 系冇乜机会， 冇啊，完全。我好耐冇见过花姐咁样啦，系啊，莫讲话要十二个一齐坐低咁样同佢倾，但系我觉得唔系自从演唱会系，可能自从个 cam 完咗之后，就已经系一个新嘅面貌去面对所有观众咯， 系。 即系因为改变咗好多呢个 cam 对于 Mirror 对于每个人，所以系好唔同。 我覺得個感覺似係經歷完個 cam 啦，經歷完個演唱會啦，我哋袋嘅嘢太多，我哋個袋咧多咗好多新嘅武器，好多新嘅工具同法寶，其實要再 repack 一下嗰個背囊先，咁沉澱一下，然後要再出發。不過就沉澱係需要時間嘅，然後我發現其實我哋都唔係好多時間，我哋就請絕對冇時間嘅代表楊樂文講講咧。 好啊，點解我會絕對冇時間？係因為其實演唱會前後我都開緊劇。 系 系啊，所以系去到我哋系五月六号第一场， 系 六号，哎，好彩啫，五月六号第一场，咁我系去到五月一号先至真正抌低个剧组，先再过嚟排练，然之后再到演唱会完咗另一日嘅朝头早，我系要继续开剧啦，所以其实我哋都。对上一次见面就是我哋拍 MV 咯，齐人嘅话，咁、但其实嗰个时间都冇得一齐坐低倾偈， 系 啊，所以我哋靠嘅就系靠我哋喺嗰个嗰、那个 cam 度入边储到嘅一啲嘢去维持住我哋嘅关系咯，系、 嗯。咁、那、嗰个 cam 因为都知道对你哋嚟讲好重要啦，咁而家譬如谂翻转头嗰阵时，啱啱都有讲要沉淀啊，或者嗰个自己系好发现到自己与别不同嘅一个 side 咁样，可能你三位互相喺个 cam 里边有冇发现认识对方多咗嘅点系啲咩咧？有冇啊？ 啊！我哋三個有冇咧？ 我哋三個 或者其他成員，你哋見到，原來佢而家嘅狀態咁樣樣，咁樣即係呢一面喺個 cam 裏邊再見多咗，有冇咁？ 有啊，其實好多嘅。皮皮啊，即係 Frankie 啦 ，Frankie 係發掘到佢嗰份綜藝啊，佢嗰份綜藝感係真係與生俱來啊！即係我哋成日會話佢高彈數嘅皮皮，咁但係點解為之高彈數呢？即係佢已經係去到一個境界，係佢唔知自己做緊乜嘢， 唔知自己講緊乜嘢， 即係佢無啦啦會問你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unshine？即系会问呢啲， 真系会吓出嚟嘅。 系啊，你会觉得呢个人做乜？ 你做乜嘢啊？佢即系佢好似好圆嗰啲思想咁样，但系咧，其实系好好笑嘅。去到某啲位，佢就弹一句出嚟，你就急爆你噶啦。 咁係呢位如果佢可以發揚光大咧，咁佢又真係掂個碌隻。 我試過有一次就係講開啲乜嘢啦，即係好似有少少鬥嘴啦，大家即係講下啲低能笑話咁樣，跟住佢無啦啦講到佢無言以對，佢無啦啦彈一句。呢、這個問題唔應該問我，應該問你自己。 大師，大師啊，真係呢個好閃 啊，真係。 我覺得另外睇到嘅係大家有陣時唔一啲，我當係一啲係價值觀嘅嘢咯。即係你好難會喂，其實我覺得我嘅價值觀係點樣？你好難咁樣係好少咁樣講噶嘛。而真係要圍埋一齊傾偈，圍埋一齊傾一啲議題，慢慢喺呢啲問題入邊發掘到，哦，原來你嘅思路係咁樣，先至再慢慢再了解咗多啲大家。因為我之前咁講，其實我哋真係好少時間食嘢一齊坐低傾偈啊、食飯啊。Even 我哋演唱會慶功都唔齊人嘅，因為阿 Lo 仲要拍嘢，所以佢 要 一陣之後，一陣之後就走咗啦。就係咁樣，所以就少啲溝通咯。經過咗呢個 cam 嘅時候就。OK， 原來是咁樣嘅。OK， 我明啦，明啦，明啦，咁樣咯。 嗯，咁我諗 Mira 咧，其實喺呢兩年半嘅時間打後咧，其實因為始終十二個人要喺兩年半嘅時間完全磨合，我覺得係一個超難嘅事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形容，可能當啱啱成軍嘅時候 ，Mira 嗰個團結度，我當係由零開始啦，去到個 cam。然後再出咗個 cam 之後，你覺得喺個 cam 入邊入 cam 之前同入 cam 之後嗰個團結度零至一百會比幾多咧？ 不如我直接講去到演唱會踩升降台上去嗰一刻啊！ 好啊， 好啊，好啊！ 我夠膽講係一百， 嗰 一刻真係好勁。我哋大家嗰個眼神咧，喺嗰、那個，因為其實個升降台咧，如果你企喺度咧，係會見到個頭殼頂嘅，所以我哋係踎低嘅，即係冇啲好似真係有少少中二病啊，好似啲戰士咧臨出場嗰個 superhero landing 升上嚟打仗啊嘛， 同埋踎低好近啊， 係啊，咁我哋分三個升降台係互望嘅，嗰一下係真係大家都一百。 不得了，同埋真系，同埋嗰一下系真系会揾晒咁多个咯。我想即系我哋要揾晒咁多个眼神对一对眼啊。 嗯， 大家俾啲能量，大家呢一个系每一次都系打晒冷震嘅喺下面。 系六日都系咁样。 哇！咁我唔怪得知你哋去到越近最尾越唔舍得，就系因为你哋十二个人个 energy 系，即系每一日都系咁样开始咯嗰阵时。咁但系去到头先有即系十二个 Mira 大家咁多啦，咁但系啱啱我哋都有讲有啲网民帮你三个封咗一个叫恶搞笑队啦， 因为 你哋都会拍一啲片去玩翻，譬如之前正式开始啊、特登啊嗰啲咁样样。咁嗰阵时有冇话个起源谂翻起，点解会系你哋三个嗰阵时就开始玩呢啲咁嘅片咧？记唔记得？ 老虎仔讲下， 好啊，好啊，老虎仔， 点解系我哋三个呢？我觉得系 缘分嚟噶， 系臭味相投啦， 系 因为我哋冇嗰你三个嗰排成日一齐会食个饭啊，成一齐，总之成日会一齐啦 ，gym 系做 gym 啊咁样，跟住后就讲开，不如我哋拍条片恶搞下啦，咁样讲开，其实好无聊咁样讲开，跟住讲下，恶大哥喂好、啊、有得搞、啊，好似，跟住就搞咯。咁其实第一条片正式开始都系攞部手机，我哋喺观塘搵晒唔同个景喺度拍，喺度跟翻佢啲镜头咁喺度拍，咁样就开始咗嗰件事咯。 系 因为陈卓妍嗰首正式开始咧，系一个好。女友向嘅一个角度嚟 嗰啲视角系 今日我哋男人睇咧，仲有我哋系即系叫做系我哋咁 close 系 E 人、哦，大佬你咁样我有啲 喂， 即系我哋系我仲记得我哋第一次睇喺个茶餐厅度。喺個茶餐廳度睇，係有少少尷尬嘅， 唔好控咁埋啦， 即係唔好控咁埋啊，但係都要睇曬佢啊，咁樣，然後我就突然之間覺得，喂，其實我哋做嘅話，嗰、那個違和感仲大， 所以就話不如試下咁樣 就不如試一試， 咁跟住去到譬如特登嗰一個嘅時候，嗰、那個長度再長啲，有埋古仔啊，有剩嗰、那個，係咪就試完第一次之後就係、是，咦，不如我哋再加多啲嘢落去啦，有埋古仔啦，咁樣，所以就個鋪排變成咁樣咧。 嗰、那個大製作咯，嗰、那個真係 十二分鐘幾喎， 因為嗰個就冇啊，即係我哋又唔想，不如試一下一嚟，我覺得係如果要咁樣 cover 翻特登個 MV 咧，係難度好高嘅， 係啊，佢又落雨又剩， 係啦，又摩天輪咁樣，我哋又覺得好似唔好對路喎，不如我哋試下揾啲嘢再搞下啦，咁樣咁搞下，搞到連花姐都一齊入嚟做埋呢個 project。咁就係、是、咁，然之後花姐參只腳，咁即係有啲再搞大啲啦，咁樣。然之後又係啦，又請埋 camman 啊、燈光啊、收音啊咁一齊搞咁樣。係啊，咁同埋我覺得我哋三個嘅緣分就係因為我同 Elton 本身 出道之前跳舞已經認識了很久啦，咁我哋 friend 就一定噶啦。咁然之後老虎仔由造星一開始就同隊到而家，可能就係呢一個咁近嘅原因，所以將我哋三個拉埋咗一齊啩。 有冇發現大家三個去度呢啲叫做搞笑嘢嘅時候咧，會發現到大家嘅一啲嘅特質嘅強項，可能係喺對白上面啊，或者嗰條大橋上面啊，甚至乎係個角色嘅分配，大家去度呢啲嘢嘅時候，都開始揾到有一個 pattern 咁樣，有冇噶？有冇咁分噶？ 我又覺得咧係即係可能我哋如果各自獨立分開度嘢咧，可能就會慢啲。但係我哋三個一 part 埋咧，就唔知點解會好多火花啊，冇咗無聊嘢就出咗嚟，咁就啱用咯嗰啲嘢。 但係通常咧拋橋咧都總會有 bang 橋啊，會唔會有時都係真係狠批嘅，都會真係直接嚟就 bang 你嘅辣咁樣？ 有冇咧？即係冇啲話真係唔得喎，咁啊有冇？ 會啊，我覺得 通常我哋會慢慢扭翻好佢咯，就話唔得喎，咁樣啊，咁不如再咁樣咁樣啦，然之後再加多句，喂，如果咁樣，不如再咁樣咁樣咁樣啦，然之後件事就慢慢推上去。 係， 因為通常再掉出嚟嗰啲嘢都好自然地係會好過本身嗰、那個。 哦，係， 所以我哋嗰個答好似。搭住搭下搭下，成個 product 就出咗嚟啦。咁樣 ，OK， 咁所以我就覺得嗰個默契其實喺片裏面就睇到，即一步一步咁樣去到而家嘅片啦，同埋即係啱啱聽到佢哋三個做呢個訪問，短短地已經 feel 到嗰個默契係點樣樣。 冇錯。 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高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心机因神父死后露面前， 变化快在旧经典，变化弄在旧日经典。 神鬼贪信老细做实验， 实验一次一次一次火， 成员未退在阴暗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闭谷风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次欠发一次癫，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烧破心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我要面临凡人亦都可以飞，擦去几多关卡。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选中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幼稚。 Take my 磨难有惊喜，随着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勇气只可开机，相信总可以飞上世纪，我请你要有准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五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上升1%，较四月份的升幅扩大0.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0.2%，较四月份的0.1%稍高，主要由于外出用膳和外卖费用升幅扩大，以及新鲜蔬菜价格跌幅收窄所致。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在五月录得按年升幅的类别是电力、燃气和水，上升32.6%；交通上升2.5%；医理上升1.6%。录得按年跌幅的类别是杂项物品，下跌4.4%；住屋下跌0.7%；烟酒下跌0.3%。政府发言人话：展望将来，本地经济仍然在低于生产容量的水平下运行，整体通胀应该保持大致受控。一间医疗集团被指为顾客接种假冒的子宫颈癌疫苗，集团同董事各被控一项管有虚假物品说明的货品罪。董事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集团员工就罪名成立，集团罚款40,000元。涉案的港建医疗集团被指藏有六支伪冒加卫苗九合一子宫颈癌疫苗。裁判官说，未有证据证明董事得知有假疫苗存放在雪柜内，裁定他罪名不成立。而集团员工明知疫苗属于假冒，仍然同正货疫苗一起存放，属于有意为客人注射假冒疫苗，裁定他罪成。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前主席赵善恩接受查询的时候证实，他已经在四月底请辞，上个月31日卸任工会主席，6月4日正式离职前休假。赵善恩说，辞职原因是工作上越来越多政治要求，眼见各种制度化的不公义，决定道不同不相为谋。赵善恩是香港电台公务员编制的节目主任，任职文教组，2016年起担任工会主席，工会今个月早前改选。港台发言人说，对个别同事的离任安排不作评论。天气方面，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漆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受阻隔，影响到现在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外文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近住碧街。其他的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平石村一段是挤塞，车龙一直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彩虹道。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夏日炎炎， 点啊？ 搞啲新意， 好、啊。 期间限定， 暑假节目 随时发放， 时间不变。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Mira 力 強。咁啊，今日咧，我哋。中音樂嘉賓咧有 Mira 嘅三位代表，包括有 Lockman 啦、Elton 啦同埋 Tiger 嘅，咁啊有你哋新嘅派台歌啦，叫做 Boss。咁一開始咧，我同阿賓臣咧就會先估下呢首歌，我聽完之後估翻轉頭，可能中間有發生過嘅事情，又交俾你哋三位揭曉，我哋估得啱定係唔啱嘅。呢度你可以大大力 ban 啦，今次呢度。 好啊， 你嚟先。 好，我估先。 你俾人 ban 先好啲啊。 你走開啊你。我想估嘅係咧，今次特別係喺 rap 詞嗰度啦。今日 Elton 同 Lockman 負責啦。我想估计是今次你哋去写嘅时候，应该是过往嚟讲咧速度最快完成嘅一次，因为其实 Ignited 嗰时已经有开始有试啦，跟住 Warrior 都有写啦。但我觉得今次快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你哋好似摸到你哋自己嗰段 rap 嗰个重点嘅方向。 交俾我 band 好嘛？呢、這个 好、 哦、 大力啲啊！大力啲啊 ！band 咗先 ，band 咗先。 呢个猜测系错嘅。 哎、我先走先啦，我 都话啦，行先俾人 ban 先噶嘛。 我哋使唔使讲翻我背后 原因？要嘅。 系啊系啊系啊。 老虎仔 ban 开就 ban， 讲埋啦。 好嘛。咁其实咧呢一个 rap 喺佢哋写嘅时候咧，即系因为时间非常之咁仓促。 系。 跟住然后咧，但系一开始佢哋其实有分有两段 rap 啦。 系。 咁佢哋咪冇分先后嘅佢哋，但系佢哋就佢哋只要决定唔到咁啊，猜包先揼，决定边个先边个后。 系 好庄重啊， 系啦，好庄重，好严肃噶嗰个包先揼。系啊。跟住然后咧就决定咗系 Elton 先，跟住然后 Lockman 系第二个嘅。跟住点知咧，大家写完份词出嚟咧，监制啊佢哋就觉得喺文字上边咧，内容古仔上面就觉得应该系阿 Man 先，件事会通顺啲。咁变咗佢哋再调咗咧，咁又要再执下啲词啊、做手啊、语气啊，即系都系嗰几味啦，要执啦。咁就喺执嘅时候就用咗好多时间咁样咯。 哦，因为我嘅感觉系，譬如 Warrior 嘅时候，即系你哋两个有一人一段啦。嗰阵时我觉得个分嘢就系，譬如 Lockman 写嘅咧会。 嗰啲用字咧，會係嗰啲跳舞嗰啲，譬如用節拍啊呢啲符合你本身跳舞嗰個 image。咁跟住 Elton 咧就會有啲動漫嘢嘅，即係偉大航道啊，被選中嘅細路嗰啲。咁所以去到今次我又見到又係強健節拍，即係八拍嗰啲又係 Longman 寫啦。跟住 Elton 就會寫係譬如 法寶、 叮當法寶啊咁。咁我就覺得，咦，係咪已經揾到兩個人嗰個 signature 嘅主題容易入手咗？所以我就估話今次可能會快咗咁解。 其實我對於你呢、這、一個，其實咧雖然 Tiger Band 啦，我係會揀如果好似以前中學。listening 我會揀部分正確。 我就 I agree with you 咁 因為因為咧快嘅原因係因為本身成個 project 都好快，本身就係時間好緊迫嘅，所以快。但係慢嘅原因係喺呢個快嘅時間入面，其實我哋鬥咗好耐，佢鬥咗好耐都未真係 last minute 中嘅 last minute 先至完成到嗰件事，係因為因為今次本身首歌係一個新嘅曲風啦，對於我哋 Mira 嚟講。然後我哋喺寫詞嘅時候，因為調動過，咁好多要重新做過，要揼過，要同翻本身首歌有一個和諧嘅感覺咧，咁就需要好多試咗好多嘢，同埋最大嘅問題係我哋撞住個排舞。 撞住個排舞意思係 我哋係嗰一日係排住舞咁樣寫，即係我個 part。 哦，係啊。咁我想問能量乒乓呢一個咧，其實 係能量乒乓就喺拍 MV 前幾個鐘寫起嘅。 係呢句嘢嘅嗰個有冇個意思或者點樣 有 諗法？ 因為阿 Man 佢嗰段詞咧就係又叫一啲坐喺度嘅人起身一齊跳舞。係我咧就係叫啲起咗身嘅人。俾曬啲力出嚟跳舞，咁、係有少少唔同嘅。佢係零去一，我係一去十。咁然後我係想幻想緊當時嘅畫面，應該係全世界最高漲，啲嘢彈嚟彈去，就好似乒乓咁。當然係乒乓係壓咗個韻啦。第二就係想講我同你之間嗰個交流係，我俾啲嘢你，你又俾翻啲我，咁樣繼續啦。即係有呢個畫面嘅。 係咁喺Lockman 你自己寫你自己嗰部分嘅時候咧，又有冇一啲位係都幾棘住要即係、就是、要雕琢咁咧？ 我就比較好彩啲嘅，今次都相對順利，所以部分正確咯，因為唔正確嗰部分喺係啦，咁我係輸 明明我差贏噶嘛， 冇計啦，冇計啦， 調翻轉咁啦， 我就寫，即係我都係好。即係我啲意見都好快來回，大家都表達得清楚啲啊！我講完佢就明，然之後佢再俾翻啲提議我，OK OK， 然之後順住個 flow 去啦，然之後再大家度下點樣演繹啊，用啲咩語氣啊，咁就相對德仔嚟講係輕鬆啲嘅我。 咁使唔使俾監仔睇？我記得好似有講 Ignited 嗰陣時咧，又俾個阿靠叔叔睇佢 band 咗。 上次 Igniter 就好似德仔依个情况啦，嗰次我都写咗好多版本俾佢先，最后呢个版本咯。今次都有噶，今次都来回咗好多好多次噶，因为 Edward 佢严谨啲啊，佢想再靓啲件事，再完美啲，咁所以都有执好多咯，都唔系少，都点样讲咧？系执啲好细嘅位，但系就用力啲去执啲细位咯。 OK， 咁所以我呢个部分正确啦， 部分正 确 啦， 零点分， 咁有分，好嘢， 睇下我可唔可以掹翻啲分翻嚟啦。咁啊，今次我估嘅嘢咧就关于 Tiger 嘅，咁啊睇下 Lockman 同埋 Elton 会唔会帮佢 ban 落啦。咁咧，因为咧即系最近睇调教你 Mira 嘅时候，有一集就讲到 Tiger， 咁好多 fans 都会印象好深刻，就系 Tiger 讲一段好感人嘅说话，即系因为佢年纪比较轻啲，就好多时候想留一啲机会俾。其他嘅成員咁樣，咁我諗好多 fans 哇，有冇咁乖咁識諗啊 ，Tiger 咁哇好正啊咁樣啦。咁其實呢一 part 都 touch 到我嘅。咁然後我去睇翻再聽翻今次 Boss 呢一首歌咧，即係有時我都做咗少 research， 就係其實啲 fans 好中意噶嘛。每一次出歌都會計一計啊，今次每個成員唱嘅部分佔幾多咧？咁會發現 Tiger 都會係略略地少啲啲嘅佢嘅部分，係咪其實都係 Tiger 自己舉手？唔緊要，都係俾其他成員唱多少少先。我今次可以留一留力嘅咁樣，係咪 Tiger 自己主動舉手去要求嘅咧？ Ban！ 哎呀，重 ban 啦！喂，負一啦，負一分啦！ 你未講完，佢哋已經咧講定話嗱，我哋喺三二一就 ban 佢啦。係 係 啦係啦，你哋都可以係啦，你 ban 完之後， 你哋解釋下， 解釋下，跟住啱 Tiger 再補充可以。 你講先，你講先。 嗱，我覺得佢去即係。我認同佢係真係呢個性格嘅，呢個唔係做節目嘅，佢真係咁樣嘅。 咁但係佢呢樣嘢可能會喺日常生活度或者喺啲幕後嗰啲 moment 會出現得多啲。 嗯， 但係以做歌嚟講咧，我哋就一 Mira 嘅慣性都係會可能要交俾監製決定。 嗯， 咁同埋始終喺歌曲上或者咁講啦，我係好彩地有一段 rap 啦。其實如果我冇 rap 嘅話，我同阿 Tiger 可能都差唔多，因為始終我哋團隊入面有一啲真係要擔當唱歌嘅人。咁、 嗯、 我覺得呢、這個解釋會比較，即係唔好話解釋啦，呢、這個原因會比較貼切啲。 啊， 同埋都係咯，即係可能每個人有唔同嘅崗位咁咯，就可能佢今次即係今次突出啲，就因為大家都捉到個 MV， 今次個 MV 係。 大家都捉到自己嗰份嗰、那個 角色啊， 嗰、那個角色啊嘛，咁所以未出嚟咯。咁、嗯、就係呢啲唔同嘅分工，所以就有呢一個嘅嗰、那個叫咩？你啱啱講嗰個咩話？嗰個 原因 係啦，嗰、那個原因 係。OK， 咁啊，最近睇節目咧，即係除咗見到 Tiger， 原來即係我了解多咗，就係除咗好跳得之外，原來其實都幾唱得嘅，即係 把聲係好聽，係 幾好嘅把聲。會唔會 Tiger 嚟緊冇咁緊張嘅時候可以啊？不如我都可以佔翻多啲嘅部分啦，即係自己舉手可以再勇敢啲咁樣同阿花姐 request 啊。 哦，即係喺唱歌呢個部分嚟講咧，咁其實都係一路即係仲揾緊嗰個信心嘅，即係都其實都好咗好多噶啦。即係坦白講，即係冇咁驚唱歌呢回事，尤其是經過咗演唱會之後。 嗯。 咁其實而家係唔怕要去唱歌，但以前係會怕咯。 嗯。 咁其實我比较有兴趣是用声嗰啲部分，即可能 几惊你话比较有兴趣听我啫， 都有兴趣嘅，即系因为都好开心嘅，坦白讲，即系听得仔。 你先讲翻你先。 即係用聲嗰啲，其實我係覺得我係好有興趣配音啊，或者係一啲廣告嘅 VO 啊，即係嗰啲我係好想試一下，即係嗰啲反而我好想要玩嗰啲咯。 因為聽你講嘢，啱啱譬如你呢一段都係咧，佢個聲底厚厚地少少沙咧，其實係有啲我唔知係咪叫 sexy 嚟形容啊。 但 係 入到麥好正啊！ 係啊，入到麥正，同埋咧，你嘅造型咧，我諗起一個前輩把聲又好勁，嗰、那個叫 顏聯武。 顏聯武冇錯，係啦，佢係由呢種一種感覺俾到我。 哦，多謝。 係啦，所以呢一個自己都有興趣想 係 啊，想 唔係，所以好彩 Tiger 唔係撈電台嘅，如果唔係我哋冇得撈。 客串下啦，你 客串下。 但係頭先都講到即係 MV 今次嗰個大家嘅角色分配，我覺得係幾分而幾好玩，因為好夾翻嗰個曲風啦咁。咁、首先可以講咗個曲風上面，今次係咪都有唔同嘅歌，你哋可以去揀啊？今次揀邊一首成為 Boss 嘅嗰首歌咧咁啊？ 嗯，通常可能揀歌都係花姐佢會揀咗幾首 demo 俾我同 AK 聽一下先嘅，即係佢又費事，因為十二個人咁多人嘛，可能再加埋其他人啊監製啊，咁十幾廿人嘅意見好難可以攞到一個統一噶嘛，咁、佢就俾咗我同埋副隊長 AK 先咯，咁聽一下先，咁可能佢信得過我哋嘅品味啩，咁通常都係過咗我哋啲關，咁佢覺得 OK， 然之後再俾大家聽一下，通常都係咁樣嘅 pattern 咯。 咁嗰陣時有幾個 demo 啦，揀咗呢一個你仲點咧？嗰陣時係覺得佢吸引嘅地方或者系令到你，不如呢只啦咁样。 因为我觉得呢首歌一听落佢气氛已经好开心啦、我一听嘅时候觉得就已经系有少少而家呢一个主题嘅感觉咯，好似将不如大家试下放松下，大家试下逃离下现实世界，一齐享受一下啲热情先啦。其实我一听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个感觉咯。咁、其他曲风嗰阵时听都系比较舞曲类型啲嘅，都系多啲并零扮烂啊，然之后好明显嘅高低起伏啊，我就觉得，我哋之前好似做过呢啲嘢噶咯，呢一首歌好似，可能都系轻快开心，但系同 Igniter 又有少少唔同嘅，不如试下玩呢啲咁样嘅风格啦。嗰阵时我系呢个心态拣呢个歌咯。 咁今次嘅录音上面，因为十二个人去分配唔同嘅部分，都系向来 Mirror 佢即系要处理嘅一个状况。咁今次嘅做法又有冇话系点样样啊？即係可能去到錄音嘅時候，未必可能齊曬人啦，或者係會唔會大家都係好似之前咁，成隻錄曬先，又交俾監製，咁佢哋就去選擇邊一段。今次個做法知唔知係、 今次咧，因為即係大家嗰、那個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嗰個期咧係非常之難夾嘅，冇可能夾到嘅，所以咧今次係有四個監製幫你錄呢首歌嘅。徐浩啦，有 Wendy 啦， 跟住有 Edward 啦，跟一丁啦，系啦，有呢四个人帮我哋录呢首歌，咁我哋就大家去唔同嘅 studio 就录自己嗰啲部分啦，跟住咧就上载到去个云端度就再剪啦，再 mixing 啦咁样。 OK， 所以就各自大家会处理自己嘅部分咁样。 同埋我觉得有的唔同系，之前我哋有试过系每人都唱晒先嘅，系啊，咁就然之后睇下适合边一句或者你个。 你個感覺點樣捉唔捉到啊？然之後你就掌控呢一句啦。但係開始慢慢唔同嘅監製可能開始熟悉我哋啊，覺得我哋可能會 handle 到咩部分，不如就索性你唱呢一句試一下先啦。然之後就慢慢目標性多少少咯。 嗯，係。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曲啊歌嘅嗰部分啦。咁去到 MV 嗰度啦，咁啊嗰個角色嘅分工，即係譬如 Lockman 就後期啲出現嘅一路喺 poster 度，跟住譬如 Tiger Elton 就係嗰啲肌肉擔當啦，即係嗰幾個啫。咁跟住嗰個角色嘅分配係咪嗰陣時一去到跟住導演就即係俾啲角色，咁你哋就自己埋位傾點樣揣摩咁樣 嘅？呢個啱喎，呢個啱喎，呢個推測係啱喎。 哎，好啊，啱啊。 但係呢個你冇講話係估嘅喎，啱啱緊㗎呢個。 呢個唔計㗎，係啊。 Bammy 啦，大哥， 撞落去， 系啦，系点样样咧 ？M V 今次又， 其实系我哋去到嘅时候，佢分咗个角色俾我哋啦。咁当我同 Tiger 咁，仲有Frankie Stanley 啦， 知道咗系要做一个咁样嘅角色，即系我哋系一个工人 feel 啲嘅。咁变相我哋终于喺个 M V 入面唔使做偶像啦，终于可以想企图难达达啲啦，咁样。咁所以就反而系更加放咯。因为其实我觉得咁样先开心，本身首歌就已经系开心啦。 系， 咁我哋系应该有更加大嘅空间去展现其他面貌咯，即系嗰啲硬脚啊、牙签啊，嗰啲嘢就出晒嚟啦，即刻。咁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导演系冇指定叫我哋做啲咩嘅，嗰啲系我哋自己即场掉出嚟， 即系佢只系俾咗个角色，可能嗰个 position 系乜嘢？ 系啦系啦，咁然后阵间你就由呢度咧就行到你呢度，你哋两个咧就试下玩下啦。 我唔理啊，你尽情做啦咁样。 咁就我哋自己发挥嚟嘅嗰啲系。 咁我尝试问一个好抛开偶包嘅问题，咁入边嗰个到底系咪你自己本身就系咁样？ 即系有时都系咁样样， 有时都系咁样嘅， 放大咗啫。 呢个都系部分正确啊，即系都系嘅，即系我哋其实系咁，即系都系正常人嚟噶嘛，即系都会摁脚，都会撩牙噶嘛，即系咯，即系好玩咯，所以呢个就系可以镜头面前做呢啲嘢。 OK， 至于 Lockman 嘅部分系特别啲嘅，今次系队长可以饰演一个超级偶像啦，会唔会见到其他团员喂佢哋可以咁样玩嘅时候， 我想试啊！ 我要做翻个超级偶像，我都想玩、啊嗯。 我系有少少羡慕嘅，有少少，因为点解我会系有呢个编排？因为嗰阵时嗰日拍 Amy， 我有其他工作，所以就要编排到我后期拍摄当日嘅后期先去到，所以就有呢一个咁样主题出现咯。咁其实我去到嘅时候，我大概知道个古仔系点啦，但我唔知佢哋点 execute 啊景啊，原来有好多我嘅 poster 系点样啊，有几大张啊，我完全都系唔知嘅。咁所以去睇翻嘅时候，我就哇，点解你哋咁好玩噶？ 系啊， 我好羡慕、啊，我都好想一齐摁脚啊，一齐撩牙，我都好想嘅。咁但系咁冇嘅，咁最后一出嚟个 MV， 我觉得好睇，同埋第一个色好鲜明，然之后我又喺一个咁样嘅位置，咁我都觉得系嗯。我覺得我好抵啊！出現咗咁少，但係咁搶眼係非常之好。 咁啊，今次拍呢、這個，因為都幾多部分可能一鏡過嗰啲咁樣樣啦。有冇啲中間發生啲黑碌嘢啊？或者有冇話邊個 NG 最多啊？咁樣樣咧，即係或者可能忍唔住笑，因為可能玩得太開心嘅時候，哎呀笑咗場啦咁樣。有冇出現呢啲咁樣拍嘅時候？ 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有一幕咧，係Gentle 係要出場啦，跟住咧皮皮就幫佢即係整下件衫咁樣啦。咁其實頭一兩 take 都冇咁大力嘅，即係去到後尾嗰啲就砰砰聲就打落去啦。呢啲位係幾得意咯，即係見到佢哋係。 咁你哋自己嗰部分，譬如你四個喺後面啊，咁即係嗰日拍嘅時候玩嘅時候嗰個狀況又如何咧？係咪只係一路都好過癮？因為就算前面發生好多嘢啦，我都有望你哋後面，跟住個拍子喺度摁啦，個樣又好得意咁。 都有啊，有。咁话说就系、是，其实我同阿 Tiger 咧就 系 喺个箱上面，自己喺度陶醉紧音乐。 即系我哋都有个明星梦。 系啦，我哋都有音乐细胞噶。咁然后咧，好笑在咧头几 take 咧，因为我哋两个系将个视线放咗喺经过嘅 Anson Lau 度，然后阿 Tiger 就系拍我嘅。 嗯。 咁当时咧，我只左脚咧就踩咗喺个箱上面，咁佢拍嗰个位咧。就 歪咗啲， 就比較中間嘅。 係， 咁但係咧剔到嘅，最後剔到之後咧，導演係冇話有問題。然後我哋兩個喺度傾，咁 keep 唔 keep 啊？其實又好似幾過癮喎。不過最後要咗嗰剔係冇拍到嘅，咁樣。但不過之前幾剔都有拍到， 都拍中咗咁樣。 係啊，就拍中咗好多次嘅啦。但係第二好似睇醫生 佢如果用 Frankie 打姜圖嗰個力嘅話，就唔止咁啊！你試下。 去到练舞方面咧，即系知道今次即系都好多跳舞，大家都要夹得好犀利咁样啦。但系见到咧，零零四四见到 Elton 咧，我睇翻佢个 YouTube channel， 佢成日咧练到通宵达旦咧，掉翻条片上网咧，掉翻去 YouTube channel 咧，即系同 Tiger 一齐练舞。系你特登 request 啊 Tiger 同你一齐跳啊，定系点样会去拍呢一啲嘅练习嘅片出嚟？ 系咪暗恋我想学习我啊？ 系，借啲留低佢个人。 想學埋拉丁舞咁樣係嘛，純粹 其實係因為自己建立咗拍片呢個習慣之後咧，就覺得有時自己睇翻自己以前啲片都幾開心嘅，即係等於你想影相一樣啫嘛。咁而同時就呢隻舞咧，其實我係幾中意嘅，尤其是我哋拍出嚟嗰、那個。咁當日咧，我就同阿 Tiger， 其實係我重整一下先啊，費事大家觀眾混亂。就係咧，如我嗰段片嘅描述所講，就係兩名。两名做咗成日嘢嘅男子，怀住热血嘅心，然后都仍然闻歌起舞嘅感人故事，系真嘅。因为我同佢喺九展就开厂拍咗一日，都十个钟咁上下。跟住佢就嚟咗我度，谂住一齐食啲嘢啦。跟住就话：，不如拍段片留个倩影啦。咁反正只舞就排咗啦，我哋两个一播歌就得啦，咁样。即係幾抵拍喎，咁樣。咁所以就一夜飛起咗另外十個兄弟，就我哋兩個自己做主角。 咁樣。O K。 係咁啊，所以大家啱啱一路聽到就有 Mira 嘅新歌《Boss》嘅背後有啲花絮啦，咁樣。咁啊，大家都非常之喜歡見到。譬如一個禮拜到嗰個 view 數已經有120,000咁樣， 多謝多謝，滿第一啦。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就即係完咗個 show 之後，一路大家睇住 Mira 嘅，又一個新嘅 face， 繼續可能跟埋一個電視節目等等，再了解你哋多啲嘅咁。 係 啦，咁啊，預祝你哋繼續之後嘅 job 啊，再其他嘅 project 等等，再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再次多謝三位， 多謝 ，thank you， 唔該曬。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get your feet.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伸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个脑退化。坐个嘛，坐个嘛，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卡也难请假。 打开袖口，打开紧箍嘅颈后扭，同我跳八八不如大胆数到九，唔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神经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一日个门曲式拣下款。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我想多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R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牵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个脑会退化。坐个嘛，坐个嘛，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人难听。 做个嘛，做个嘛，要 not about the money or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韩国面包盒。 我在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You're kidding me?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your boss.